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7集。机会。秦冉没多话，也并不在意其他人看他的目光，直接拿着卡去了二楼。田潇潇一开始就是单纯看秦冉顺眼，他运气一向不好，要不然他以童星出道进娱乐圈这么多年，也还只是一个十八线的明星吗？可现在田潇潇不由伸手拿出手机，默默地给自己的经纪人发了一条短信： 我好像无意中抱到一条大腿。 经纪人回得也很快： 请你清醒一下，你这个万年飞球，微笑点 JPG。 他紧跟着秦冉身后一停顿，发现自己身边站了个男生，是汪子峰。两人都不动声色地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都十分有默契地紧跟着秦冉。谁都知道秦冉这个年纪五级，协会里肯定有不少老师争着抢着收他为徒的，到时候老师给他开小灶，哎，他们俩也能达到人生巅峰。秦冉直接进了电梯，刷了自己的卡，然后按了二楼。二层格局跟一楼没有什么区别，201室是平日里二楼老师公共授课的地方，其他的则是训练室，左边是四级学员的训练室，右边是五级学员的训练室。秦冉直接往右边走。训练室也是刷卡制度，门卡亮着的灯表示里面有人使用，没亮的灯表示里面没人。秦冉找了个没人的灯刷卡进去。训练室里面极其宽敞，还有四台电脑，里面全都是 M 周的授课内容，两排书架，书架上则是一排排老人的笔记，还有协会翻译的国际上的小提琴要领，这些也是协会最重要的资源，不能复制也不能外带。每一层楼资源的开放度也是不一样的。一楼的练习室徐老师介绍过，是没有书架的，也没有协会里那些老人的心得笔记的。四级开放的书籍也肯定是没有五级多的。汪子峰激动地走到书架边，拿起一本翻译的国际小提琴要领，直接坐在地上开始看起来。秦冉拿起兜里的一张书单，都是魏大师给他列举的，他从书架上都能找得到。从书架上找到自己要的书，秦冉就走到空着的书桌边，拉开椅子坐了下来。田潇潇跟汪子峰看他的时候，他正一边戴着黑色的耳机一边翻着书，两人默契的没有打扰他。汪子峰继续坐在地上如饥似渴的翻书，田潇潇则是拿着小提琴去窗边练习曲目了。秦冉跟这两人第一天除了午饭没有出训练室的门，汪子峰一直在看在外面找不到的小提琴经典书籍。秦冉一般翻了一本书之后，会在笔记本上记下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拿着小提琴去试。田潇潇一开始还在拉小提琴的，第一次听完秦冉拉琴之后，他就默默地放下了小提琴。第一天三个人都不太熟，尤其是秦冉不太好接近，基本上没有怎么说话。第二天田潇潇跟汪子峰稍微有些熟了，但两人依旧看不透秦冉这个大佬，不过成功的加了秦冉的微信。第三天两人询问了秦冉几个问题，发现秦冉挺好接近的，话就多了起来。晚上5:30三个人准时出门。 你们俩也是今年才高考完？ 成为协会学员也有年纪要求，15到22岁。听说秦冉跟田潇潇也都是参加完高考，汪子峰兴奋地说道。 你们俩考的也是全国卷吧？ 眼下所有省市的卷子几乎统一， 一说起高考，本来话不是特别多的汪子峰开始疯狂吐槽。 你们是文科还是理科？今年理科的卷子简直变态，今年高考全国卷的前2名更是十分变态。 田潇潇拿出手机联系自己的经纪人，不太感兴趣。 我是艺考。 秦冉看了一眼前面的方向，手插进兜里，言简意赅。哦，理科。汪子峰就走到秦冉身边，跟他说起了理科卷。程俊按时来接秦冉，一般他都是把车停在马路对面，也为了不给秦冉带来其他什么不好的影响，很少下车，就坐在驾驶座等他，因为他的车牌号有点嚣张。今天他也坐在驾驶座，一手搭在方向盘上，一手拿着手机在跟程温如通话。 知道了，我等会回去。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，他挑了挑眉。 不行，不带回去，城下人太多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看窗外的方向，一眼就看到秦冉那一行三人。汪子峰凑到秦冉身边，兴高采烈地跟他说着什么，两人一看就是同龄人，好像还挺有话题的。秦冉一手搁在脑后，依旧是一副社会姐的状态，但身边的男生那么聒噪，他似乎也没有不耐烦的意思。 挂了。 程俊眯了眯眼，他掐断电话，语气挺淡漠的。手机那头的程温如看着自己被挂断的通话，不由挑了挑眉。程俊开了车门下车，往前走了两步。5点多，太阳还没有下山，但是阳光将他的身影拉得修长，他背对着光线，等他走近，五官也愈发清晰起来。尽管田潇潇跟汪子峰最近两天看习惯了秦冉的美颜盛世，还是被面前人的容色跟气势震慑了一会儿。 今天晚了几分钟。 程俊伸手十分自然地扯过了秦冉的手，握在掌心，没有看他，只是看向田潇潇跟汪子峰，很有礼貌地询问： 两位去哪儿？需要送吗？ 从小混迹在娱乐圈，田潇潇十分上道。他拿出墨镜笑道： 不用，我跟汪子峰都有人接。 双方礼貌地告别。等那辆黑车开走之后，田潇潇才松了一口气。汪子峰有些不在状态，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今年理科全国卷的状元也是秦冉，他们俩一个名字，真巧。 不过那全国卷的状元名声传得大，但没有一个媒体敢放出他的照片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媒体的采访，只有寥寥几句关于他家人的采访，可也只是文字叙述，没有哪个媒体敢放出照片，网上搜不到他的任何信息，只知道他是云城的人，是个女生。今年的高考状元太变态了，所有人都想扒他，后来才有风声透出来，这位高考状元是个大佬，个人信息不能透露。网友这才了解，看来是位真大佬啊，也就不再纠结了。只是多了一群人在期末考试的时候拜秦大佬。 哎，同名吧。 田潇潇不太在意，学小提琴的大部分都是走艺术生的。他经纪人的车也开过来了，田潇潇跟汪子峰挥了挥手，也上了车。汪子峰站在原地想了半晌，嘀咕了一声： 真巧。 姓名一个字都不差。程俊车中。 我晚上回老宅吃饭。 他坐在驾驶座，等身边的秦冉系好了安全带，才发动了车子。 先送你回去。 秦冉手支着下巴，漫不经心地在跟林思然聊天。林思然也填了京大，他那个分数考京大问题不大，准备明天跟他家人一起来京城，一是为了找秦冉，二是为了参加秦冉的拜师宴。程俊将车开回了亭兰，才往京城程家开过去。 这会儿这个点有点堵车。他一个多小时后将近八点才回到了程家。程家，程温如在跟李秘书说话，他双手环胸站在回廊面前，看假山那边的方向，眉梢拧起。 确定？ 拍卖场只有一瓶忘忧。 李秘书皱眉道。 至于卖家，我没有找到任何消息。不过，大少爷似乎找到了欧阳威。 让他找。 程温如不在意地摆摆手。 只要能找到忘忧，解决我爸的事情就好。 李秘书点点头。两人正说着，假山那边一道修长的身影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伴随着其他人一两声的三少，是程俊。程温如停下来，抬了抬下巴。 你再不回来，大哥又得在爸耳边说上一整年。 程俊不太在意，整个人都有些懒。 让他说。 怎么样，你那位小姑娘有没有亲点见我？ 程温如跟着他往正屋走，语气中带着笑意。 我这礼物都准备好了。 他虽然三十多岁，但保养得好，眼角几乎连细纹都看不见。 他最近心情好。 程俊的手放在脑后，眉眼带着懒倦的笑意，说： 后天他朋友来，是个机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